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心源性猝死如何产生的。什么叫做心源性猝死呢？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通常定义啊，指一个小时以内，从开始觉得不舒服发病到病人宣布死亡，具体原因呢不是特别清楚的，这就是啊，可以叫做呀这个心源性啊猝死。绝大多数的猝死的病人当中有器质性心脏病，只是平时可能呢没有被发现，突然之间冠心病发作，供应心脏的血管啊突然之间血流啊停止，造成呢心脏猝死，这是猝死的一个原因。严重的病人往往在到医院之前呢就已经死亡了。所以说为什么会发生心源性猝死啊，往往是他本身就有器质性心脏病了。第二个原因呢，其他的器质性心脏病，比如像瓣膜病、心力衰竭，很大一部分的死因也是猝死。第三，还有10%左右依靠目前的技术查不出来任何原因的，心脏的结构功能很可能都正常，但是在某时某刻忽然之间出现异常，就造成了猝死。所以说这个心源性猝死啊，一个是指一个小时之内从开始觉得不舒服到发病到病人宣布死亡，就一个小时以内的。那么原因呢，因为绝大多数猝死的病人本来就有器质性病变，你只不过不知道。另外呢，咱们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器质性心脏病，瓣膜病、心力衰竭，所以往往就突然之间发作猝死了。另外还有10%，到目前的技术条件还查不出任何原因，它都正常，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在某时某刻突然之间出现异常，一下子就是造成猝死。心脏是个泵，身体啊所有的营养靠它呀运输，正常的心脏是一个规律的收缩的，发生室颤的时候是忽然间的心室啊颤动，完全丧失，人几秒钟啊就会失去啊意识。如这个时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说呢这个抢救成功几率啊这个概率就比较大，治疗啊并非非常的困难。绝大多数呢患者猝死都是在医院外头， 心脏初始复苏的几率啊，这个时候就要低一些。心脏初始复苏率的话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医院外的话，实际上能够复苏的话不到3%，因为一般家里的人他不懂怎么样抢救。懂得的话要有时候会奏效，但是病人突然之间倒地，旁边人呢用拳头啊追击他的胸口，追击可能呢导致一定的电子在早期可能使得心脏混乱的几率啊恢复到正常。发生呢初始时候旁边人做心肺复苏啊，这就很重要了。心脏的按压，人工的呼吸，特别是心脏的按压，这个时候再加呼吸救护的话呀，那么病人有的可能呢复苏啊能够成功。所以说咱们说整个的心源性猝死啊确实是很突然的。当时候啊就是一下子啊在家里啊，可能家里人呢也一下子就懵了。但是这时候除了您赶快叫救护车，您还得想办法呢学一下这个复苏。你学好了这个心肺复苏的话呀，对于防止家里老年人呢出现心源性猝死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帮助的这个作用的。心源性猝死的这些病人的话，颈部啊是摸不到大动脉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叫救护车。病人呢通常会晕倒，这是首发的表现。大脑在站着的时候啊有5-6秒钟缺氧啊就会晕倒。如果晕倒以后病人呢倒在地上以后，病人是抽搐还是牙关紧咬的，口吐白沫的，那这是病人呢是癫痫的病。但是呢他的心脏功能是正常的，如果病人倒地之后没有反应，应该判断的是心源性猝死。这就要摸一下病人的颈部的动脉，这个动脉通常很粗，很容易摸到的。手腕上的动脉呢比较细，脖子上的就比较粗，可以摸一下。如果在几秒钟以内颈部摸不到任何的大动脉的波动，那可以认为病人呢已经发生了心源性猝死，那就是一定要进行心肺复苏，胸外呢按压。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有了冠心病，有心衰的，这些病人呢就有猝死的风险呢存在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风险的程度就不一样了。心脏停的病人的话，神经发生过或者很幸运的被抢救过来了，但这样的病人再发生可能性就非常的高。有器质性心脏病的、心律不齐的、心律衰竭的，这些人都是猝死比较高危的人群。心脏是一个泵，泵受很多的神经的支配，有两组神经，一组呢使得心脏啊这个跳得快一些，一组呢使得心脏啊跳得慢一些。如果这两组神经平衡打破了，心脏会出现呢早搏。如果白天黑夜颠倒了，时间长了以后的话，神经之间的平衡也会被打破。神经平衡被打破以后，会造成心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失常，特别是早搏。如果得到调整以后，使得失去平衡的转到正常，可以呢自行啊康复。实际上心律失常啊，说白了是心脏跳动啊出了问题，要么跳得特别快，要么跳得特别慢。厉害的时候病人会有症状，可能呢不严重的时候啊就不会感觉症状不明显。可以自己摸一下自己的脉搏，脉搏是反映呢心脏的跳动的这个脉搏次数和心脏跳动次数是一模一样的一致的。如果心脏出现心律失常，跳得很快，脉搏也会很快，跳得很慢，脉搏也会变慢。所以到时候摸脉， 了解这个情况很重要的。老年人是心理市场最主要的人群，跟年龄啊相关，早搏、房颤，老年人中的常见，那个与心脏的退行性改变有关系。心脏老化了，心律失常了，出现了老年人变性慢性的疾病多，高血压、糖尿病跟房颤的关系也密切。所以要把对心脏的危险因素啊去掉，不抽烟，血糖、血脂、血压都应该在正常的范围，体重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不出现肥胖。如有心脏病的呢，一定要把这些原发病的基础病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好，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有其他系统疾病，甲亢啊、肺结核呀，这些病也会导致心律失常的。所以预防心律失常还要注意到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实际上心脏的老年改变呢，就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从30岁到40岁开始，心脏的代谢细胞的总数逐渐的在减少，但是由于脂肪组织的增加，心肌细胞的体积反而会增大，心脏的重量与外观呢却比青年人的时候要大。老年人心脏结构的改变包括心房增大、左心室肥厚、瓣环扩大、钙化，尤以左心室肥厚最为明显。左心室的厚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进行性的增大。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在心脏实质组织变化的同时，心肌间质出现退行性变化，胶原质密度增加，并发生硬化，心包变厚僵硬，心肌顺应性随之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冠状动脉发生硬化扭曲，冠状动脉血流量逐渐的减少，导致不同程度的心肌缺血缺氧，老年人心脏功能失序减退，心肌收缩力下降，心功能的储备呢逐渐的下降，所以呢加之老年人心脏传导系统的老化，导致老年人心率减慢，心排血量显著下降。所以往往呢就是因为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就造成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了这个心脏的疾病。那当然心源性猝死是更危险的了。咱们说这样的话呢，咱们是通过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改变自己的膳食结构，要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体内呢还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人老了，那么就像一颗脱水的蔬菜，有很多的皱巴巴的皮肤，不再呢挺发的这个身材，连脸都跟20年前呢小了一圈。事实上人体的萎缩还远不止这些，所以呢咱们需要关心身体里的各个零部件。咱们说这个心脏的变化呢，同样需要咱们更大的关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预防这个心源性猝死的突然之间的发生。灵芝可以提高呢血红蛋白携氧的能力和供氧量。血红蛋白携氧的能力是机体生命力强弱的重要的反应。年轻体壮的机体血红蛋白携氧的能力强，在同样一次血液循环中间能释放出比较多的氧，因而呢机体各个器官组织大脑的功能啊都能提高，力量充沛，精神焕发，思维啊敏捷，工作效率高，耐寒耐疲劳耐缺氧， 抗病能力强而体质差的年老的患病的人，他的血红蛋白携带氧的能力就低，一次血液循环所释放的氧就很少，所以呢机体也就啊没有精力，运动不能持久，常会出现的精疲乏力、工作效率低、记忆力衰退这些现象。而灵芝呢有显著的来提高血红蛋白携氧的能力和氧的摄放率。为什么？因为灵芝中间含有有机质，有机质可以促使我们的血红血球的数目正常。那红血球数目正常了，红血球中间的血红蛋白携带氧的能力就可以提高，那么血液中间的含氧保护度就提高。所以说能够及时对于心脏供血供氧充足的话，也就可以防止咱们一些呢这个心血管病的发生。灵芝还可以提高机体自动调节生理平衡和患病以后的康复自愈的能力。所以说灵芝是调节我们病前病中病后都可以起一个调理作用，因为灵芝含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促使我们全身能量代谢、新陈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正常，促使我们全身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促使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每一个细胞获得它应该得到的氧跟营养。所以这样的话就防止我们呢出现一些疾病，就是出现疾病了以后咱们可以防止它呀进一步的复发和发展。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眼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只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政府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一来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话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